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，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，我在想你的时候犹豫着，我在想你的时候失望了。请不要担心，快点回到我的身旁，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，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，我在想你的时候回忆

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之后就放你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呀，一时一时一时不会了解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，你一定听过这故事。当你最寂寞的时刻，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。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，之后就让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还记得一年前站在火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就遮掩。听说现在的你在了大吉利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 no，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 no， comes, who will save your soul? 冷，我冷，我更冷。 I never feared darkness coming near. Now I don't know why I'll be home but I to find the brightest star with its brilliant light. So I pray to you, will you shine on me?It's true.